攻读马窦福音，复活与显现，第28章。安息日既过，一周的第一天，天快亮时，玛利亚·马达肋娜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忽然发生了大地震，因为上主的天使从天降来，上前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容貌好像闪电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由于怕他，吓得打颤，变得好像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说道：你们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，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，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。看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里利亚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。看，我已经告诉了你们。他们赶快离开坟墓，又恐惧又异常喜乐，跑去报告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们遂上前抱住耶稣的脚，朝拜了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，叫他们往加里利亚去，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。当妇女离去的时候，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，把所发生的事全告诉了司祭长。司祭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，给了兵士许多钱，嘱咐他们说：你们就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夜间来了，把他偷去了。如果这事儿被总督听见，由我们说好话，保管你们没事儿。兵士拿了银钱，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。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，一直到今天。使一个门徒就往加里利亚，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。他们一看见他，就朝拜了他，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。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